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先给您读报纸，且听我说天下事，上网浏览长知识，但是也得有理智。这就说的是什么呢？现而今呢，这互联网非常的普及，影响甚至于改变大家的生活。嘿，我举个例子啊，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哎，而且不是怀柔的例子，这些年啊，身边有些年轻人办喜事，那我们得去热闹热闹，给凑个份子呀。这个酒席宴前参加婚宴，反正我呀不止一起儿，因为人家下头也说新郎新娘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恋爱的过程，有好几对儿说你们打哪儿认识的，过去年轻人认识靠什么呀，啊这个单位里头啊，这个啊大姐给张罗张罗啊，单位里赵姐啊，对，哎这个是吧，啊，领导给说和说和，师傅啊，师傅跟带着那徒弟跟自个儿孩子似的，给张罗一个，也有的是在学校里头就认识了，啊，说这俩人就哎有那么点意思，啊，后来这个窗户纸就捅破了，啊，这种，这是过去，现在啊，你要问年轻人，反正我碰着不止一对儿。说你们这个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在网上我们聊天认识的，我们原来都是这个啊，这个对对啊，都是戏迷，京剧的戏迷，那位说那您这个啊，这还很这个啊，这很少见啊，啊是啊，哟，这就好奇京戏的这个啊这方面的爱好，又是啊跟这广播有关系，哎我就举个例子，也不见得是通过这个认识，网上有很多呀，一块什么什么什么驴友，这种，这就说呀，包括老年人很多人，哎也是，你看别的不说，您用手机听广播，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这个它不一样是网络吗，啊用这个手机听匣子，哎用手机上这个听听上头话里话外聊天室参与，这不一样是网络吗？还有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不一样是网络吗？顺带手把这广告就给做了啊，对，这个互联网更多的影响大家的生活，我认为正面的作用那是主流，那肯定是啊，不然国家那这不行，这个好家伙，这互联网，哎呀这家乌烟瘴气的。但是呢咱看到互联网改变大家生活带来好的一面呢，也得注意，哎它存在的一些个问题毛病，其中有一条就是什么呀，就是容易把大家的情绪带跑偏。以往咱们没有互联网，通过什么来了解知识呢？看书，这书啊，国家的正差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啊，您甭管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史著书、科学的这个专著，你甭管什么书，它都有根据、有来历，不是一般人就能写本书的。但是互联网上可不然。啊，什么样的学问都有，这个学问就只能是加引号了。 包括那个搜索引擎上头它有那百科，那意思就是方便你啊，不用那个翻着字典去查这个信息。过去说这个查字典那是门学问，康熙字典啊，你看有的听众还不理解哟，这立新老说怎么人手啊一本康熙字典，那必须的，这叫工具书啊。这就说明大家离这工具书越来越远。干我们这行的，你看我们那录音间啊，要是来过的听众知道，八楼录音间专门那儿放着常年那都翻烂了两本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工具书啊。过去那念书人，人家可不是靠的工具书，就是康熙字典吗？啊，说文解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个呀。哎，但是啊，现在在网上也可以有这种搜索，他那儿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啊，小肚百科。咱不针对那个人家那网站啊，这咱也别说以偏概全，但是反正我真是听到有那个专业的读书人、大学教授跟我说过，就那个百科上头，竟是，也不能说竟是，反正有相当的人家发现了这个信息不真实，他这个解释不科学、不规范。后来就问呢。问他们搞互联网的说，嗨，这真是没办法。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个那个什么百科之类的提供这个解释的，你以为是大学教授啊、专家学者呀、专门的那个人员啊，医学方面，你以为提供那信息的是钟大夫、张大夫啊？啊，军事那方面的，你以为是人家那个国防大学的、军科院的？啊，历史方面你以为是社科院北京大学的？不是，嗨，就是网友啊。是他可能也是对这个知识这门功课感兴趣，哎，他这哎呦呵积极啊，我这个给你们提供一个词条给你们解释解释。但是那个它全面吗？规范吗？科学吗？无从考证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关于那个论文那事儿啊，大伙儿都知道，我这就不详细说啊，这已经是落听了。人家大学拿出了最终的调查结果，没有抄袭。哎，这就是专业的。但是这有时候这网上这各种信息为什么容易带跑偏，甚至于像这种专业的权威的说法，哎，甚至于啊，有些人愣可相信那个网上那个胡说八道的。哎，不要被这个带跑偏的，不是国家的认知，不是咱们主流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种认识，也不是权威的这个看法观点啊，那不会被带跑偏。带跑偏的是什么呢？是您的心情，其实跟您没直接关系，您该干嘛干嘛啊，谁的论文写出来跟您也没什么太直接关系啊，跟您中午吃那炸酱面也没有直接关系吧，不会影响到您那菜码吧？对啊，是您是爱吃肉丁的，是肉末的啊？对，跟您没关系。对，但是呢，呦呵，上网，哎呦，看这个，呵，哎呀，恨的呀，呦，不行，这怎么能这样呢？他也不知道那信息打哪来的，他也没时间去考证，他也不想去考证。他就想，哎呦呵，这情绪，哎呀，这呵，带起来了，哎呀，不行，不吃饭了，把筷子一扔，不吃了，啊，你看挺好，炸酱面，这都锅条了，他不吃了，是不是？您嗨，早知道您不吃，您叫着立新呢，啊，我替您打扫啊，就这意思是吧？所以就说，为什么这个前提是，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这就说这个老北京人的一些个习惯，生活习惯，过去容易让别人产生误解。比方说，哎呀，你北京人，我就听有外地朋友，当然人家是善意的，开个玩笑说北京人说话爱兜圈子，聊半天，哎呦，他这兜着圈子说，啊，也不知道这还好，你到底这给个准话啊，好像那意思似的，哎，好像北京人说话，哎，爱兜圈子。其实你要现在看，爱兜圈子是一种美德，真的。哎，它表示什么呢？彼此之间的尊重。他为什么跟你说话兜圈子？ 不接触你认为那个实质性的那个事情，他就是在揣测揣摩你的心理，怕你呢，哎，我反正可能他心里面这位啊北京人心里头他有想法，但是他怕冷丁当一下说出来伤害到你，影响到交情，所以他兜圈子啊，那个话佐料多。哦，哎，这您就知道为什么立新节目里话佐料多。我得琢磨呀，这话说出来合适不合适，也怕伤害到您呐，影响到您的心情啊。哎，嘿嘿，对了，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的，我基本上这手里面就拿着那个几篇纸，不是那一句一句我都写出来，一句一句写出来我照着念，这不叫本事啊。对了，所以哎，说的时候每一句话脑子里面都得过一下，北京人说话就这样，他脑子里他得过，过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话佐料。为什么强调这点呢？咱就说在这个事情上，包括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要是拿到现实当中，像老北京人要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不会乱发言。哎，看看再说啊。哟，这个，嗨，这个，哟，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哎，这个我得跟您好好学习学习。听着好像客气话，有人说你说话虚，哎，这个虚是对的，是重要的，是非常必要的。人间美德不容易，能把话往虚着说也不容易，说实话啊。嘿嘿，对了，这是一个。还有呢，第二件事情一样是，咱就说啊，网络的这个新闻本身没问题，事实是清楚的，他把人家摩托车别躺下那就不对了，公安机关啊，交警部门介入处理，人我听说都拘了，这都是按照法律来的，这没什么可说的。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这是哪出啊？这您别兜圈子，我没兜圈子，我相信有一部分人知道了，不知道的呢，我简单说说北京的事儿，就是头几天，后来这事儿呢，在网上人家那个视频呢，给那个发出来了，他这个前头是一辆摩托车，后头是一辆小轿车，这小轿车这司机呀，我猜啊，说清楚，我这是猜的，他可能是嫌这摩托车呀慢啊，这个是事实，因为摩托车的速度不可能跟这个轿车相比啊，虽然说他那也叫机动车，到底是机动的是电动的，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具体咱不说了，因为情况我不是太了解啊，总之吧，嫌前头那车慢，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俩选择，一个呢你要不着急你就跟着，着急呢不行你就并线超过去，超车这种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小轿车的驾驶员夹带着一点情绪，哎，他这超车动作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猛，不太讲理，蹭唰，就他这一闪一晃，哎，速度也这真是不慢，但是他这速度虽然快，可是呢毕竟啊，您这不是赛车啊，这个就是赛车也不应该这么开哈，咱说实话，他这个后头这保险杠就这个位置就把这个那骑摩托车那好像是位女士给刮了一下，啪，那车躺地上，哎，事儿就这么简单，简单是简单，但是带随之产生的警示作用我认为是很大的。那当然后面人家肯定不干啊，摔躺下了浑身是伤，然后赶紧就报警，报警之后就把他这个驾驶员找着了，好像这岁数还不小了啊，你看看，我就说啊，这个法律上这没什么可说的，这人已经拘了啊，这个一定是得走法律程序了，哎，但是这事儿他给大家带来的警示是什么呢？咱先不说法律啊，法律归法律，你要说交警公安机关处理这个事情，他就是按法律来的，那法律不许可那就是不许可，不是说法律不许可超车，是没有你这么超车的，而且你这个导致当事人受伤， 而且他也没停车啊，像那个你把人家给刮躺下你得停车呀。好，一骑绝尘突唰，嚯、哦、所以为什么我猜他可能带着情绪，这种情况在北京的道路上不能说常有，我说的不是寡人啊，不是这个，我就说这个前车速度慢，甭管是机动车还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包括自行车行人，都有这可能，后头跟一辆机动车，我就碰上过。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因为首先啊，他那速度不可能比你还快，看你着急不着急。你要真有急事儿，说我希望啊，稍微的赶赶时间，那怎么办呢？要么你就跟随一段时间，看准了机会，你那条车道上允许并线，没什么车，你就并过去，该超车你就超车，走你的。再有一个，如果说不方便超车，又希望前车稍微快一点，轻轻的，记住啊，轻轻的按一下喇叭，对方要回头看你呢，冲他招着手，那意思你看这个啊，我着急。一般的来说，反正我碰到这情况没有不让的，当然我也没那么着急，所以我也不按喇叭，我看别的车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连带出一个感想，为什么老北京人爱说劳驾或者是借官呢？好像又有的朋友又会说，你这北京人这礼数太多了，这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呵，这嘴上老是呵这倍儿勤快，紧着托付，哟，劳驾劳驾，借官借官，你看你看出来没有，看出这作用了吗？就在这儿呢。现在人啊，咱说实话啊，不只是其他地方的，包括北京人也很少有人在说劳驾借官，反正我听到的少。但是我倒不是说哟呵这老北京怎么怎么着，我的意思是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反而你别看好像是他说话啰嗦，侯先生那相声北京人说话啰嗦，你别看他啰嗦，这种情况你多于一句劳驾多一句借官，反而解决问题麻利快，不信你试试，都是人都堆在门口，你往里进，你是拿肩膀给对方拱开，人家回头埋怨你干嘛呢，你不会说话呀，结果你们俩人吵一架，把什么事都耽误了，还是轻轻的说一句劳驾借光，人家给你闪开路，你看看哪一种做法更加的方便。哎，就讲这个道理。对了，常言说得好啊，说这个人在路上走啊，这个反正是难免碰到事儿啊，但是讲道理，哎，什么都不叫事儿，这是定场诗。哎，就讲这个事情，你包括在路上，哎，你看，嚯，为什么我说容易被带跑偏，就是这跟大家的不是说啊，你要是让这人冷静下来他不会相信的，什么呀，还什么算命大师，还给我算什么啊桃花运什么之类的，这没有的事儿吗？桃花运啊，对啊，算命大师在朝外大街那边活动，是啊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警察去了。哦，那没去之前呢，哎，跟内带啊，桃花运嘛，专门算桃花运，你看还带着这个甩枪呢，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嗯，那说您这个稍微差一点，这他不是专业，他的专业是算命，嗯，啊，你看还带着这个妖环，带着妖环啊，哈哈，没听说算命大师这么妖环的，你看年轻姑娘打这儿打此路过。那条街我也常去，人也多，属于商业区啊，这个商场超市饭馆特别多，朝外大街嘛，哎，再往朝阳门那边去就是外交部了，不是那边，应该是靠这个东大桥这边啊。行了，那时候您就别指道了，就这个意思，年轻姑娘在这儿打此路过，这个完全不认识一男一女把这姑娘拦住了， 哎，姑娘，你不要走，你听我们给你表上一表。点了个点。 是。 姑娘说干嘛呀？姑娘姓王啊，你是我猜啊，我猜你这个你是姓什么啊？您猜啊，你是姓张？不是，应该不姓张，姓李，不是李啊，姓赵。反正吧，咱们国家是张王李赵遍地流。哎，对，我姓王。哎，你看我猜对了。哎呀，我测出来的啊，我这个是很科学的事情，有多科学呀？我给你测一测你的桃花运。哟，这王姑娘单身，哎，她就这个，她是蒙着说。如果人家姑娘说是结婚了，或者有男朋友啊，有未婚夫了，哎，她就会说：“那我给你测测你的财运吧。”啊，不用了啊，因为我那个家里头还行。哟，你们家里是哪单位的呀？啊，我们家就是1亿的小目标那边来的。哦，那算了啊。我再给你测一测你的啊这个生命运吧。啊，什么呀？哎，他就蒙着说，这个过去啊旧社会叫药黄，这有讲究啊。对了，干他们这行的皮猴嘛。哎，这二位来了啊，说那个姑娘啊，跟你说说啊，你有皮猴吗？不是啊，问，跟这王姑娘说给你测桃花运。哟，不行啊，姑娘啊，你这个桃花运呐，暂且按下不表啊。啊，哟，姑娘说怎么了？这是桃花运呐，说你还可以，还可以啊。你反正是，啊，这个差不多，反正快了就是，哎，应该是大概其兴许，反正哎，过不了太长的时间，你就能，啊，有一个，嗯。那时候这都是废话啊，对，可说呢。大眼睛小伙子，呼，哎呦呵，啊，打国外来的，哎，别说了啊，啊，那惹事儿了，就不说这个，姑啊，人家这个算命的说了，不单是桃花运，你有血光之灾，血光之灾弄不好殃及你的家人，你看看是不是啊？不客气的说，姑娘啊，你这么下去，你是要死全家呀。王姑娘说：“你会说话吗？你看我这不是为你好吗？避祸消灾，哎，你得交钱，也不多，700多块钱。对您那叫个事儿吗？对您叫个事儿吗？你马上就交上桃花运了。哦，那就给吧。”当时姑娘这脑袋嗡，让这俩人给说懵了。我没说嘛，你让他安静下来，他不会信的。受过教育能信这个吗？他那时候一下就给说懵了，交了钱。但是呢，这王姑娘啊，他们单位公司就在这条大街上，他在这条街上常来常往，是谁成想没过几天在街上又碰上这俩人了。王姑娘认识他们，这俩人呢可能是接触的客户太多了啊，把这姑娘给忘了。哎呀，姑娘啊，我们说一说吧，你这个呀，我给你说呀，我给你测一测你这个桃花运吧，又来了好吗？合着就会这个，还是那套词儿。行了，姑娘赶紧报警了，说那个事儿吗？是不是啊？咱就说上班族不容易，尤其是现在，这还得搭着加强这个防疫，那必须的。上海地铁上头18号线是早高峰期间，来了一小伙子，跑这个怪呀，好家伙，哎呀，脚底如飞呀，跑着跑着哐当躺地上，抽上了啊，癫痫犯了。哎呀，赶紧的哟，这大伙就过来了，又把这个地铁工作人员叫来。哎呀，抹擦前胸，捶打后背，摁肚脐眼儿。嗯啊，不是人中吗？人中不在那儿，反正赶紧忙活，紧着一通忙活。小伙子，哎呀，缓醒过来，醒是醒过来呀，但是地铁工作人员众乘客呀，一众乘客算是认不出来了。躺下之前不长这样啊，这怎么跟个关公似的？哎，什么关公啊？他满脸是血，哎呀，摔的。 这一个跟头摔在地上，啪啪。那说行了，您就别形容了，摔出一脸血，就这样。人家工作人员说：“给你叫救护车。”不用不用，我这赶着上班，我不要紧的。我，哎呀，伸手抹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我坚持要去上班呐。哎呦，大伙儿说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去吧。你这样去上班，回头把你们公司领导再吓一跳。这个，你瞧，正是。新闻一口清，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新任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提醒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迅速报备。跟哪儿报备？跟使馆啊。河南郑州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东京残奥会今天开幕。立新读报说新闻啊，炸酱捞面来一盆。啊，难怪一开始说炸酱面的事情啊，好这口，都说车辆得让人，哎，为人也要守本分。这事儿啊，我看人家这是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我认为说的特别在理儿。车要让人，那么人呢？啊，这是个问题，这是个课题，是吧？人呢？人也得守规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实行这个机动车路口礼让行人这个新规定以来呢，说是这个记者啊，在这个有些路口发现呢，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怎么越是礼让这越是乱套啊？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所以说呀，这文章我一看，那得好好啊，这个研究研究啊。说是啊，有些路口媒体发现的，严管之下很多司机做到了斑马线，放慢车速啊，带脚刹车，及时停靠，礼让行人。但是呢，一些个路口的交通状况和通行效率反而不如从前。好家伙，哇呵，好家伙，这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因为这车不动了，这机动车不动，挡着行人走，那就走啊。那怎么了？这样速度快啊？谁说的？绿灯他走啊，啊，红灯呢他还走。反正你不敢往，你不敢往前来，你不往前走，我就可以过。他是这么想的。结果后头行了，这个机动车就开始排队，一排队排老长。有的地方呢，他这个有些个这个右转弯那地方有一段实线，有的机动车他排队呀，那没辙呀，有的机动车就压了实线了。哦，这种情况我还真见过啊，哈哈，不是人家北京日报一家说，我也见过。这个怪规定吗？当然不怪了，规定是为了更好的啊，这个强调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秩序，大家遵章守序啊，各行其道吗？机动车礼让行人更是文明的体现。是，但是如果说行人自行车他不守规矩不文明呢？说有些人啊，这观念呢咱也不能说他错啊。你看这个老这么说嘛，行人自行车相对于机动车来说是弱势的，这话对吗？对。但是呢，不等于说您在法律上就因为这个弱势就有了天然的违法违规的权利了啊。红绿灯也好，斑马线也罢，这个要求不仅仅是对机动车有作用，对行人自行车是一样的。但是您问一问，有些个骑自行车的，他路口那红绿灯在他眼里头存在吗？不存在。所以说呀，尤其是有些路口蹭蹭的，好家伙，一到路口他还有点那个路来风。不是人来风，我知道他是人开着骑着自行车电动车，一到路口他就路来风。什么叫路来风啊？一到路口平时速度还一般，到了路口蹭，好家伙，就看他了。哎呀，我见着一骑电动自行车的就在这建外这路口啊，一点不夸张的说，四个路口让他绕了一个遍。 啊，那干嘛？那肯定找路呢。哎，往这边走。哎，不对，是这边。哎，是这边。哎，是那边。哪边啊？四个路口，机动车谁都不敢动，就看他了。所以呀、啊，这就说啊，都得遵守交通法规和秩序。哎，车让人嘛，京剧里头绝对是有车让人，也有人让车，人也得礼让车辆。啊，尤其是有些个比较窄的路段，你作为行人骑自行车的，考虑到机动车的需要，这不是说服软，咱出行不是为了斗气儿，咱出行不是为了比武较量，也没听说这个国际那个奥委会来一个那个啊，咱们出行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之间互相较劲的奥运会的，啊，还也没有听说这有世界纪录的，嗨。所以说人让车，车让人，彼此谦让，这就对了。我见过在北京机动车走到路口停住了，行人摆摆手，你先走。你看是不是啊，这京剧里头它就有啊。是啊， 君子讲讲君子当不是理想情，来对抗。 你看，这较劲了啊！你看这较劲了，但是后来人家这个啊，人想明白了，是啊是啊，一样吗？这个京剧的名字就体现出来了，互相礼让，打古代说的，真的，这出戏叫马前泼水。哦，抓紧时间给各位再念点这个报纸的新闻。首先是新华每日电讯，北京全市低风险，多好啊！江苏扬州首次零新增，这可不容易呀、啊。河南很多地方也低风险了，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啊，北京日报也说嘛，本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哎，记住了啊，保持，哎，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嘞。